发生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凯文深深地沉浸在他自己的沉思中。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不禁把他给吓了一跳，他有点懊恼，但还是整理好了心情，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凯文私家侦探说。什么？他怎么了？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 凯文立刻放下了电话，抓起了他平时穿的一件大衣，便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到了停车场，驾车到陈笃生医院。20分钟后，他赶到了医院。 护士小姐，请问陈友亮在哪一间病房？我是来探病的。 99号病房。 谢谢。 凯文快步走到了病房，打开门，见到了他的朋友陈友亮，全身已被纱布层层裹了起来。 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只能看他的造化了。 他到底怎么了？ 一名路人发现他时，他正从一栋正在燃烧着的物质里爬出来，全身都着了火。那名路人冒着生命危险才把他救出来送到这里。 我可以看看他吗？ 可以，但不要让他太过激动。 凯文慢慢走到了刘亮身旁，不敢相信纱布里的人便是他，那位上个月还与他一同尝试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强壮少年。 凯文，那是你吗？ 是， 我是来看你了。 我的伙食被抢走了。 凯文愣住了，他一点也不明白刘亮所说的一切。 大火好厉害，房子都烧着了，被抢走的伙食这样在 这下更糟了。凯文原本以为刘亮能把刚才的话解释清楚，解开这个谜团，可是现在刘亮所说的话不但没能解释之前的话，反而把他弄得更迷糊涂了。刘亮这时已经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凯文也只好静静的离开病房，让刘亮好好休息。第二天，凯文带着一大束鲜花来到了99号病房，不过他已经来晚了。他只见一名护士缓缓的用一张白布遮住刘亮，把他推到了停尸间。凯文不禁被悲痛和迷惑纠缠着，无法入眠。为了解开这个谜，他和他好友卓力来到了有亮已被烧毁了的房子附近，决定找到伙食。终于过了大半天， 凯文，你快到后院看看。 你找到有亮所说的伙食了？ 还不知道，不过你看看这个。 卓力将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拿给了凯文，那块石头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，似乎有点像钻石，但形状却又不像。经过了几天的观察，凯文发现这块石头能在黑暗里发光，好像一团火焰一样。由于对这个案子一直都没有头绪，所以他渐渐把这起案子淡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，说一位叫马金万的人在乌节路被活活冻死了。凯文突发奇想，认为伙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，于是立刻跑去了警局。 你好，我是私家侦探凯文，我想知道一些关于乌节路冻尸案的细节。 滚出去，我们这里不是图书馆，不欢迎你们这种私家侦探。 可我需要办案。 你爱向那里办就去那里办吧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凯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我是来这里查资料的，可是这位 Sir 好像一直也不让我进。 报告 Sir， 他是一个私家侦探。我知道，就让他查一次吧。可是 Sir， 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快回去工作。 嘿嘿，有一个是警官的好朋友就是爽。 经过两个星期日以及继夜的调查，凯文和卓力查出了死者马金万和一个2年前出狱的人为什么事闹翻过。他们还查到了那个人住在阳错馆，来历不明。星期一晚上，凯文独自一个人驾车到柯达斯住宿的房子。凯文悄悄地躲在房子附近，从窗外一望，看见了一张能令天下所有的女孩子着迷疯狂的脸。柯达斯坐在床上，手上紧握着一个十分漂亮的玉器。 唉，火麒麟啊，你在哪里？我找你找得好苦啊。玉器啊，我为何杀了这么多许多无辜的人？我觉得我实在太自私了。 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夺回火麒麟，才能返回故乡。 相信你是在找这块火石吧？ 你是怎么得到它的？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，我可以把它还给你，但是你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。 这块火石称为火麒麟，这个玉玺唤叫雪玉玺，这两样本来是我飞船上的零件，火麒麟是推动器，雪玉玺则是冷却器，它们能推动我的飞船，将我带回你们地球人所说的火星。 你是外星人？ 没错，我的飞船便是埋在这栋屋子底下。五年前，正当我在地球的探测工作已完毕，要返回火星之时，那两个该死的陈友谅和马金万将火麒麟及雪玉玺偷走，然后捏造一个罪名陷害我，使我在监狱里白白浪费了3年的光阴。 那么你是为了向他们报复才杀了他们？ 可以这么说。说完，克达斯伸手将火石拿了过去，突然凯文警觉他自己是多么糊涂，将火石交给他。 如果克达斯所说的都是谎言，那我岂不是上了大当？ 想到这里，凯文伸手抓住了克达斯的左肩，想夺回火石，但凯文的手好像被火烧伤一样，十分火烫，接着袖子也着了火。凯文连忙在地上翻滚，把火扑灭。哦，对了嘛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两样东西也可以当武器般使用，拥有火麒麟的人能令接触它的人或事物燃烧起来，而拥有雪玉玺的人则能使接触到的东西冻成冰。我对这两样东西的使用方法了如指掌，你根本无法光明正大的将我制服。由于凯文的右臂被烧伤十分严重，他差点昏了过去，因此过了好一阵子，凯文才能勉强站了起来。当凯文正想离开屋子时，整栋屋子突然剧烈般震动起来，凯文加快他的脚步离开那栋屋子。当凯文刚离开不久，整栋屋子突然倒了下来。凯文抬头一望，看见一架飞行船直往那浩瀚无际的宇宙飞去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直到看不见。凯文呆站在那里，想起他自己曾为有亮这种阴险小人伤心过好一阵子，觉得这份感情根本不值得自己留恋。凯文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自己的车子。凯文现在只想去卓丽家，把一些一五一十的对他讲，向他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，然后永远不提这件事，更不会对别人说。